据首尔媒体报道，朴槿惠逆贼十一月四号就史无前例的国政笼络丑闻事件发表了对国民谈话。朴槿惠说什么？再次表示真心的道歉，愿意接手特检实施的调查等，但是对自己的罪行只字不提，而一直强调催唇石的作用是局限于私人领域的等，说的国政笼络事件似乎是一个催唇石个人的错误。他还提起什么安保危机和经济困难，放出厚颜无耻的诡辩，说要防止国政混乱和空白等，来表示拒绝南朝鲜人民关于下台的要求。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国民党紧急对策委员会兼该党国会代表、参与联代共同事务处长等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就朴槿惠辩护权力行营私舞弊行为，说那是为了经济和造福国民一事，则断定这是拿起匕首对准国民的。另外，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电台11月4号播发报道，非难朴槿惠逆贼厚颜无耻的对国民谈话，说那是规避国政混乱责任的。南朝鲜的同胞报以一直怀向破产局面的植物总统为题目发表了社论。